2019年就是突破的一年，就是突破的季节。我们已经在2019年，跟你弟旁边弟兄姊妹说，我们已经在突破的季节。 我们已经在突破的季节。 是我们已经在突破的季节里面了。所以，当我们跨入到2019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到突破的季节。当去年我们在祷告城墙祷告的时候，当圣灵跟我们说我们在祷告城墙看耶稣基督荣美的时候，我们就读到以赛亚书33章17节，神怎么说？我们不只是要看见王的荣美，然后我们怎么样？还要看见那辽阔之地神为我们预备的，不只是看见那远远的看见。2019年，神让我们进入到这一个辽阔之地，所以2019年，当我们开始的时候，圣灵就跟我们说，我们进到这一个突破的季节当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所以就像一个快速奔驰的列车啊，哇！圣灵给我们加满了油，我们继续在耶稣基督的带领下面往前奔驰，好不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我们来先来看一下啊，今天的经文啊，在撒迦。撒母耳记下啊，那个最近读很多撒迦利亚，欢迎大家星期五晚上一起啊，有半个小时我们在一起分享撒迦利亚，很棒啊。撒母耳记下的5章17到25节，当你读的时候，你要想象一下啊，你稍微想象一下啊，那个背景就是当大卫王啊，大卫已经被高。他现在希伯伦做王做了7年嘛，对不对？犹大啊，做完，然后呢啊，7年之后，然后哎，整个以色列百姓都来拥护那个大卫，高大卫做王，对不对？啊，过去我们也分享过，大卫怎么样就攻取了耶路撒冷，圣城耶路撒冷。所以就在这一个这些事件发生之后，大卫在耶路撒冷他做王。开始这一段时间里面，然后发生的腓力斯人要来攻打大卫，当然以色列啊，这一个故事，那这一个故事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慢慢的来读啊，跟我们进到突破的季节又有什么关系？我们在突破的季节，我们又在看。前阵看大卫的人生到底有什么关系？我相信圣灵今天要跟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因为突破的季节不只是说牧师在突破啊，师母在突破，我们张老师在突破，或者林传道在突破，执事会啊，主席在突破，每一个丰收教会，我们的可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家人都进到神为你所预备的突破啊，没有说这个突破是大。这个突破是小，每一个人神都为你预备了这一个突破，好不好？我们起来念来17节，腓力斯人听见人告大卫做以色列王，腓力斯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大卫听见就下到法帐，腓力斯人来了，散布在利法眼谷，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腓力斯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腓力斯人交在你手里。大卫来到巴利比拉辛，在那里击杀腓力斯人，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因为称那地方为巴利比拉辛。腓力斯人将偶像抛在那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拿去了。腓力斯人又上来布上在利法隐谷，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不要一直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森林对面攻打他们。你听见桑树下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去， 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腓力士人的军队。大卫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攻打腓力士人，从加巴直到基色。加巴直到基色，等一下记住啊。好，主，我们谢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的话语，当我们带进到这个突破的季节的时候，主，你这一段话语来向我们来启示，我们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圣灵你给我们教导的时候，主，你就要做成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一个2019年的突破。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所以当大卫做完以后，我们知道大卫年轻的时候都已经跟腓力士人哥利亚打仗，对不对啊？腓力士人他们也生活在这一个迦南地啊上面，对不对啊？大卫做完他们不甘休啊，是不是啊？他们是害怕啊，他们在那里要将大卫才做完的时候最好就把他干掉啊。所以腓力士人就要来攻打大卫。那腓力士人我们知道是哪一种了，我刚才讲他们也生活在迦南地上面，但是他们不是以色列人不是以色列人最早腓力士人也不属于迦南地的，但是腓力士人他们是原来被那个埃及人所奴隶的，也是说埃及人的那个兵看守在地中海那个沿海那个地方所以腓力士人进到那个迦南地的时候，没有像我们所夺过的出埃及记民数记这一个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经过红海，然后经过旷野，然后又经过约旦河两个河进到迦南美地神的应许之地，他们是出黑暗进光明，然后他们与耶稣基督一起同埋葬，就像我们讲同埋葬怎么样，同时同复活得到一个新的生命那腓力士人不是，腓力士人接到迦南地，他们是沿着沿海的路，就是沿着那个地中海那一条路走的捷径走到迦南地的，所以他们也希望，他们也想把大卫能够攻取下来，成为就像他们腓力士人一样。但是耶稣在教导我们的时候，这个星期我们就要看到了，星期二你读经的话就会读到这一个，耶稣怎么说，我们今天已经在神的国里面，是不是我们已经在迦南美地了，但是怎么说，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那密网，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很少，所以我们这一条路是一条窄路是很少的人能够走的。这群人是谁？这群人就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勇敢站立跟随耶稣基督行走的那一支在耶和华的军队，就是你跟我，你跟自己跟旁边说，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跟随耶稣基督进过那窄路，要经过那窄门进到那永生之地，跟那个腓力士人不一样的，不走捷径的，没有捷径可以做的走的当我们进到那个突破的季节，不是说我有一个捷径可以到突破，这是一条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哈利路亚腓力士人也代表他们是一个属灵的假冒，他们也在迦南地对不对？迦南地腓力士人、以色列人，到底哪一种人是真正的敬畏、真正的敬拜耶和华真神就是你跟我，不是腓力士人，不是腓力士人耶稣在马太福音明天你要读的是不是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又爱这个重那一个就是如果你不是侍奉神的话，就是侍奉这个世界，你去侍奉这个世界的话就不是侍奉神的。虽然神已经把我们放在神的家当中，但是我们不是腓力士人，我们不是那一种主灵的假冒，好像我要来聚会但是耶稣怎么说，我们只要单单的侍奉我们的神，不做那一个属灵的假冒的腓力士人。腓力士人企图要攻取耶路撒冷，攻打大卫，他们要把大卫的以色列那一群归入他们，就好像哥利亚那个时候跟以色列打仗的时候怎么说，你们来试试看，你输了你就做我的奴隶嘛，是不是？今天神已经拣选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属神的，不再属于这个世界的奴隶了。哈利路亚，是已经过了红海，已经绕过旷野，已经过了约旦海进到迦南美地的， 一群哈利路亚，不做腓力斯人，也表示我们不向这一个世界妥协的。虽然大卫曾经有十六个月的时间他妥协了嘛，也进到腓力斯地，对不对？在那里躲藏扫罗的追杀，他们想，哎，这一次大卫把他拿下来，大卫再次向这个他们妥协，向这个世界妥协。但是不是的，就好像耶稣啊，这个是我们星期五说多到的，是不是？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在圣灵带领他，他被圣灵所充满。虽然魔鬼撒旦试探他三次啊，怎么样？哎，你肚子饿了，怎么样？把这个舌头变一下，你是神的儿子吗？神啊，竟然那个舌头可以变成吃的东西啊！你禁食四十天，肚子饿了。是不是？但是耶稣怎么说？啊，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吧，而是靠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就像我们今天进进食当中一样，我们活着不再是为我们这个肉体里面的大胃王啊，这个大胃不是这个 David 啊，我们的胃而活啊，为肉体而活，我们是为神而活。神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啊，我们来学习耶稣战胜了肉体的那个情欲。那我们看到耶稣被试探的时候，撒旦怎么跟他说啊，你可以跳下去嘛，你是神啊，天使把你托住啊，是不是？耶稣怎么说？不可试探，不要试探你的神啊。那一个他不受这一个世界的这个诱惑啊，情欲的诱惑，眼目的诱惑，这一个肉体的这个诱惑。然后撒旦又试探耶稣怎么样啊，你只要拜我一下，你看这个世上所有的东西啊，荣华富贵都可以给你啊。但是耶稣怎么说？你当拜主你的神，我们的神，侍奉我们的神。所以这就是说没有妥协，没有像腓力斯人一样过那一个在世界里面妥协的生活。弟兄姊妹，这是当我们进到这四十天，已经在四十天了嘛？我们就是四十天这一个禁食连锁的禁食祷告当中，神要我们来对付我们那一个落地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不做今天的腓力斯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当腓力斯人要来攻打大卫的时候，大卫怎么样反应？你刚才读了这个故事，我们也很熟了嘛。大卫怎么样？大卫就听见了。大卫他已经是做一个王的时候，他的军队也是非常的怎么样雄厚啊，对不对？有很多人跟随他，他可以在那里住在坐在那个宝座上面的，不需要那么紧张啊。但是大卫怎么样？他听见，表示大卫他一直在过一个警醒的生活。然后他听见以后，他进到宝藏。那宝藏是什么？我们说大卫的宝藏是什么？就是耶路撒冷啊，成为大卫的宝藏，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城代表什么？耶路撒冷城就代表有神的同在，神的荣耀的地方，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就大卫进到宝藏里面，就大卫进到神的殿，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大卫他所说的，在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只有一件事了，不管世界发生什么事情，腓力斯要攻打他，或者有人要来骂你，有人要来陷害你，有人要来污蔑你，但是大卫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来到神的殿中，一生一世寻求，就是怎么样，他张扬神的荣美啊，询问神啊，所以他在神的面前向他祷告啊。哎，这件事发生我要怎么样对付啊？甚至你可以去啊，神会帮助你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从大卫的故事里面所看到，我们进入这突破的季节里面，神要跟我们说的警醒祷告。当我们警醒的时候，我们就听见神的声音。当我们警醒的时候，神的话语就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就像那真理的光照在你我的生命里面，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哪些软弱的地方，不讨神喜悦的地方要去对付的。神要让我们过一个警醒祷告的生活，活在神面前的生活。这也是耶稣跟门徒两次 可惜马尼也提醒他们，然后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也提醒他们，末后的日子里面，我们能够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能够站立的时候，能够还站立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就像今天我们在波饼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是怎么样？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什么？直到他来呀、啊！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跟我还有没有忠心的？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实际上 说的，当我来的时候，还有没有信德的？还有没有人在他面前来寻求他，在他面前向他祷告，在神的面前来忠心的来服侍，来活在神的话语真理里面的那一群人？见到这个精心祷告，这个就是大卫的反应、啊、当腓力斯人来的时候，这也是神要今天跟我们所说的，在神的面前警醒的祷告，警醒的仰望，让神的声音神的话语来充满我们。所以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刚才所读过的撒母耳记下5:20-21，怎么说？大卫就来到那个地方巴利比拉星，来说一下巴利比拉星，巴利比拉星的地方，在那里他就击杀腓力斯人了。耶和华，他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如水冲去一般啊。你有没有感觉到那个水的压力？你曾经你 家里的水管有没有破掉过？我曾经有一次，哇，还好我在家星期六，结果那个 sink 下面的水管破掉了，我听到哪什么蹦一下声音，赶快冲去，那个水就涌出来了，你根本堵都堵不住，赶快关掉，是不是？那个就是水冲出来，那个就是神给大卫，当大卫祷告寻求警醒祷告，在神的面前仰望神的时候，神为他来开路，神亲自来击败腓力斯人。就是在这个突破的季节里面，当我们进食祷告仰望神，跟神建立那美好的关系的时候，神亲自要做这一个突破的工作，在你的软弱里面，神要做突破的工作，除去你我生命当中的软弱，就像水冲去一般、啊、就是那个水，这个堤啊，水堤啊，倒了，水冲出来，洪水一般的冲出来，所以腓力斯人就被击败了，他们的偶像泡在那里，就是说他们输掉了，他们所仰望的是假神，但是我们就像大卫一样，我们所仰望的是那真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神要让我们得胜，所以大卫跟跟随他的人就夺取腓力斯人。哈利路亚！所以这个就是大卫的突破。这个大破突破你要不要？要不要？你们已经在突破的季节里面，我们跟神说：“我要突破啊！我要突破。”这个突破你不要想的非常的难了。非常的难了、啊、我刘刚在这里，你最近有没有一个突破？是不是？当他跟那个没有在祷告的时候，他本来周末要上班的、啊，星期六、星期天的、啊，在外面要上班，但是他祷告啊，他要来敬拜神的、啊，这一个突破就在他的公司里面，在他的卡车上面，在他的家庭，所以他现在周末不需要上班，给荣耀给我们的神，这就是一个突破。你不要想的很难了、啊，很难了、啊。啊、你原来主日学不穿家的，但是说你要来穿家，是一个男主啊，是一个睡觉的问题吗？我邀请你来之前，在那个 Starbucks 喝咖啡好不好？提神一下，对不对？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突破的，所以神要在你的面前击败那个敌人呐、啊，叫如水冲破一样，如水冲破一样，所以英文叫 breakthrough， 就是突破 ，the Lord of。Break through， 然后呢，后面还有一个 S 哦，所以这个突破不是一个突破，是有很多突破的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了啊，今天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一，我们居然已经进到这个突破的季节，哎，你有没有已经知道你的敌人是谁啊？大卫知道那个要来攻打他的敌人是腓力斯人呐、啊，腓力斯人是走捷径了啊，是那个。是属灵的假冒，他们是那个要你来那个妥协这个世界的啊，那个你我们的敌人是谁？你的敌人是谁？你知道吗？今天最最大的敌人，我跟你说，最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冒犯了你是不是？啊，最大的敌人就是我自己，我那一个属地的弱体啊，还。不甘心死掉的，就像腓力斯人一样，他们还要挣扎，还要挣扎。 让神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当我们在禁食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在城墙上面祷告的时候，那圣灵一定会跟我们说话，或者是一个软弱的地方，我已经知道很久了，是不是？啊，我的脾气就是要常常暴躁，我生来就是这样，我妈妈就是这样，我父亲一喝酒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也是从小就这个样子。不是的，那不是你，那是仇敌在你的身上所加上的那一个恶，那一个捆绑。但是那一个捆绑借助禁食祷告要被松开，要被打破的。所以我们了解自己，了解自己啊，了解自己。明天早晨、后天早晨、每天早晨，你都会看到我在那里发啊。不管你要量一下，有些人说量一下有多长，今天这个牧师怎么这么啰嗦这么长，但是我跟你说，你都会看到那个明天、后天你会有一个东西，我已经放在我们 website 了，你要去看一下，对照一下啊，对照一下那一个生命当中的软弱。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圣灵会跟我们说。所以在这个突破的季节里面，我们有一个盼望，盼望要击败这些敌人，就像大卫跟神祷告一样，击败这些腓力斯人啊。所以谁能够帮助击败啊？神啊。我们就很 humble 啊，很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进食的时候，就表示我们愿意 humble 嘛，我们愿意谦卑了，我自己不行嘛，我软弱的，神你来做啊，神你可以赢得这一个战役啊，对不对？神可以来帮助我们啊，啊，神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是元帅嘛，他绝对有计划，他绝对知道用什么样的武器，他绝对在什么时候应该出击的。所以我们仰望我们的神，禁食祷告啊。所以这是你我要去突破的。哈利路亚。所以你最近一直会听到这个突破这两个字，好不好？你自己跟自己说突破，突破啊，以后会常常说突破，是哈利路亚。所以这一个季节就是我们活在突破里面的季节。所以一个这一个突破是神要帮助我们，但是我跟你说，这一个突破就像腓力斯人一样，他们不甘心。大卫有了巴利比拉辛的那个突破，是不是？是不是巴利比拉辛的突破？但是腓力斯人怎么样？他们虽然打败了，但是他们不甘心的，他还会反复过来呀。所以我们就看到怎么样，仇敌不甘心，他们又要来攻打大卫啊。弟兄姊妹，我们生命当中啊，有大大小小，不管哪一种软弱，那些可恶的这些罪恶，他们仇敌啊不甘放心，就像腓力斯人又回来要攻打大卫，但是大卫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他持续的在神面前呼求祷告啊，这个就是你跟我每天十五分钟在城墙上面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为我们弟兄姊妹愿意花上十五分钟每天在城墙上面的祷告来感谢、来赞美我们的神。这是你在神面前与神的这样一个交通，就像大卫一样跟他的这一个呼求，在这个突破的季节里面，借助你祷告城墙上面的这一个呼求，就像大卫一样，神要亲自再为他来征战啊。所以我们祷告城墙目前差不多 还有七个空位嘛、啊、还有七个十五分钟的空位。我就是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没有参与的话，你要2019年第一个突破，签上你的名，简单不简单？就是突破啊，这个就是突破。你们把突破想得很难啊，你家里哇要怎么样那个哦，你要怎么样，这个就是你的突破啊，好不好？我们持续的祷告，让祷告的火在城墙上面不会减少，反而怎么样，熊熊的燃烧。哈利路亚。持续的祷告，他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了。但是这一次神怎么跟大卫说啊？wait a minute、啊、大卫可能已经刀已经出鞘了啊，就像我们一样，征战已经累了，已经准备好。但神说：“哎 ，wait a minute, wait a minute, 等一下，我有新的方法，我有新的计划。你不要紧，你在那里，哎，绕到仇敌的后面嘛，那个桑树的后面。等你听到桑树上面有脚步声，哇，桑树上面怎么会有脚步声？如果脚步声应该在地上才对嘛。”神怎么说？神就释放天使天君呢、啊？哇，这个不受这个地心引力的这个限制啊，这是超自然的。他们在树上面这个行走的声音，神就已经来为大卫击杀腓力斯人。弟兄姊妹，新的季节，新的突破，神要做。我们唱神怎么样做新事、做奇事的神。所以当我们在祷告、在禁食的时候，神就开启我们， 有一个敏锐的灵，知道神怎么样来带领我们。神要带领你属灵生命的成长。我跟你说，这一个突破不只是说你在属灵生命的成长，当你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我跟你说，你一定会带下突破，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公司，在你的儿女，在你的家庭，甚至影响到你的社会。 Air Mount 的一个大妈，如果中国人的教会全部都起来进食祷告的话，那一个大妈绝对不能在那里 被生产。有没有阿们呢？所以神要做奇妙的事情，借着我们进食祷告啊，所以我们就看到怎么样，大卫就遵循神的命令，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了嘛。啊，所以大卫最后讲到什么？他追杀腓力斯人从哪里啊？我刚才叫他这样，加巴到哪里啊？基色啊，加巴就是那个基甸那里嘛，那个就是那个便雅悯支派那块地，然后基色就是腓力斯人他们占领的地方，那就是说，一直从以色列地所一直攻打追杀腓力斯人到他的土地，以至于大卫的神给他的领域怎么样得到大大的扩展。今天你跟我在突破的季节里面，神要扩展你的生命，扩展你的领域啊，扩展你的领域。没有得救的，我们去传福音，他要得救。你经济上面有难处的，神要为你开经济的门。你工作上面有难处的，神要为你来开路，赐你聪明智慧。神，我们在人际上面有难处的，神要给我们有那一个耶稣的爱，可以起来融化别人那一个干硬的心。你知道吗？我父亲过去跟我讲，他说当仇敌成为你的朋友，你就胜过了。好，我们中间没有仇敌嘛，我们邻居中间也没有仇敌，所以用耶稣基督的爱去扩展我们的领域。哈利路亚啊！所以我们的生活会更有意思。我不知道啊，我这个上面有英文啊，说这个突破是在一个季节啊 ，in a season。这个 season 很有意思的，不只是一个名词，是一个季节。我们知道一年有四季的季节，季节就表示啊，加州你还没体会到这个气候的不一样，颜色的不一样，哦，那个啊各样的不一样，是我们进到这个突破啊，一个不一样，接着又另外一个的一个突破，然后这一个季节的突破是让我们的生活，基督的生活更有意思啊！不是说啊，每天每个星期天怎么又到星期天了，又要来聚会？这个牧师太啰嗦，还叫我来主日学啊！哦，那不是的，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多彩多姿的。不知道这个彩色在我 computer 很清楚，这里不是太清楚，是多彩多姿的。这个树叶啊，是各样的颜色都有的。他说 ，Your life will be meaningful， 就是很有意思的。season 还有一个动词哎。Michael 知道吗？有一个动词啊 ，season 是什么意思？被调过的，被试炼过的，可以存留的，是不是？哦，上一次那个我家里那个包馄饨还多一些肉，然后我跟 Amy 说，哎，要放回去冷冻啊？他说不用啊，他说已经放过盐巴，就放在冷藏，可以好几天，因为他已经 season。因为他已经牺牲，当我们已经去牺牲过这一个人生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上可以胜过试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那些仇敌放在我们生命上面，那些软弱的、那些瑕疵要被打碎，因为我们的生命得到老练了。这个就是保罗怎么所说的嘛，牺牲我们的生命就成长了，哈利路亚。所以在今天那个第一天的2019年第一天的主日的时候，我们要为每一位弟兄姊妹来抹油，来恩膏，来恩膏，这是一个突破，这是一个 lily of the valley。 我刚才讲过谷中的百合花，你知道谷中的百合花是怎么长出来的吗？为什么耶稣这么珍爱说心腹啊，维尼、加尼，你们都是心腹，不要说有性别啊，心腹就是耶稣啊，我们就归给耶稣的啊。他说：“心腹，你就是那一个谷中的百合花。当谷中百合花要长出来的时候，因为他在那个 valley， valley 有很多的野草、荆棘， 当谷中的百合花要长出来的时候，那些野草就是企图要把它吃掉，就像腓力斯人一样。当大卫做王的时候，以色列人被兴起的时候，那腓力斯人要来吃掉他们。这个世界要吃掉你跟我，但是耶稣基督已经向我们每一个人预言说，你是谷中的百合花，是出污泥而不染的。我们是要成为圣洁的心腹，归给耶稣基督的谷中的百合花。所以我邀请大家来领受啊，我们年长的你可以在位置上面啊，行动不忙，我可以到你座位上面来为你那个抹油来祝福。我们成为谷中的百合花，就是得胜的一群，就是圣洁的一群，就是在这个突破的季节里面有突破的。因为那百合花它在底下面，它默默的等待神的恩雨降下来，神的阳光照下来，它开始吐出来。但是那野草那荆棘好像要把它吃掉，但是它有一个顽强的生命，它出来了，它出来，它一天天成长，成为那圣洁的，成为那耀眼，成为那美丽的。是谁？就是你，就是我，好不好？新年新的突破。好，我请那个